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同学们听说过吗？有一群人被叫做秋裤党，这波人啊，是指呢喜欢穿秋裤的一群人。秋裤是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那么一个服装，但是啊，因穿着后呢显得特别的笨重，遭到了一些特别时尚人士的嘲笑。但是由于其特别的实用又保暖，因此啊，一些人坚持呢穿秋裤，这些人被称为秋裤党。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魅力十足的秋裤。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冬天已经到了，中国大多数地区的气温急剧下降，许多北方人为了御寒都穿上了厚厚的冬装，其中就包括了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秋裤。那么秋裤啊，在英文中被称为 long underwear， 或者呢还有一个翻译的方法叫 long johns。 好，这是我们今天要翻译的第一段，那么看看相关的英文翻译。首先，冬天已经到了，非常的简单， winter has come。之后呢，出现了温度的急剧的下降， and temperatures， 后面 are about to drop sharply， 用的这个动词呢是 drop 啊，同学们特别熟悉的这个动词 drop， 前面 are to do something 是我们讲过的一个语法点，表示说一个事情呢即将发生，它发生的可能性呢非常的大，比这个 will 要大得多得多哈，所以同学们要习惯使用 be about to do something。 sharply in most cities in China。之后出现了北方人为了御寒都穿上了厚厚的冬装哈，其中包括了秋裤。 Many people in northern areas have put on their heavy winter clothes。 后面出现了御寒哈，抵御寒冷这个词，抵御，我们想一想，抵御 resist， resist， R-E-S-I-S-T， resist， 后面直接加这个 the cold， resist the cold。 因此啊，同学们想一想，在冬天我们穿上厚厚的羽绒服哈，万一它的目的呢是能够 resist the cold， 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词组。后面包括了秋裤， including 秋裤哈，当然这里面这个秋裤用的是汉语拼音秋裤，后面出现了它的英文翻译， also called long underwear。Underwear， 我们单看这个词啊，它表示内衣，但是我们的秋裤大家都知道都是长腿和长袖的，因此呢用的一个形容词 long underwear， 长的这个内衣叫做秋裤。还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叫做 long johns， 这个 john 这个词大家注意了，它不是这个约翰这个词的意思了哈，它是一个小写。我们知道一个人叫约翰 John， 这个 J 呢是一个大写的，而在这个表示秋裤这个意思的时候呢，这个 John 这个 J 是一个小写的，同时后面是一个复数的形式，是一个 S。 因此呢这个秋裤两个英文翻译哈，一个呢叫做 long underwear， 另外呢叫 long johns， long johns in English。 接下来我们解释一下秋裤啊，秋裤呢是一件两件套的内衣和内裤，有长长的裤腿和袖子，通常呢在寒冷的天气的时候呢穿。由于呢它在汉语中的发音秋裤，因此啊人们把它戏称为 chilled cool 啊。同学们听一下这两个词的发音， chill， 我们知道学过 chill 表示冷寒冷的意思， chill 表示说如果说大家衣服穿的不够的话呢，感觉到后背呢发凉，用这个词 chill。 那么 chilled cool 表示说寒冷的寒冷，寒冷的寒冷叫做秋裤。当秋天的天气变冷的时候呢，仅穿一条裤子是不够的，所以呢人们会穿另外一身紧身裤。好，那么看一下第二段的英文的翻译哈，看看秋裤的这个解释哈。 Long underwear is a style of two-piece underwear, 是一个两件套的内衣裤 with long legs and sleeves. 两个词哈，长长的裤腿和袖子。Long legs and sleeves, normally worn during cold weather. 在寒冷的天气的时候呢，我们会通常会穿哈，用的后面跟的一个被动语态 worn during cold weather. Due to its pronunciation in Chinese, people call it jokingly chilled cool. 那么两个发音哈，这个 chill啊，寒冷，这个 cool 啊，刚才我们讲到了 chilled cool， 翻译成中文呢，秋裤，非常好玩，非常搞笑的一个翻译哈。When it gets colder in autumn, wearing one pair of trousers is not enough。那么当天气变冷的时候，用的这是 get colder， 它是一个比较级，表示一个天越来越冷的时候呢， wearing one pair of trousers is not enough， 穿一条裤子呢是不够的。So people will wear another pair of close-fitting trousers under the outside one. 人们呢，在穿一条裤子呢，已经不够了，因此啊，在里面需要穿一个相对比较 close-fitting trousers， 相对比较紧身的这么一个裤子，叫 close-fitting。我们学过这个 fit， 表示一个东西呢和另外一个东西非常的贴切哈，非常的融洽，能够很好的融到另外一个东西当中。前面加一个形容词 close-fitting trousers， 表示说特别紧身的一个 trousers。Under the outside one， 在外面的一个裤子里面需要穿另外一件裤子哈，那么就是指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秋裤 long underwear。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讲到了很多人对秋裤啊有一定的偏见，他们认为秋裤很难看，很笨重。的的确确哈，有一些人哈代表了这些观点，比如说十年前时尚杂志的一位主编说秋裤破坏了时尚，他认为秋裤呢很丑，让这个美呢消失掉了，所以呢他认为秋裤破坏了时尚，他从不让周围的人穿秋裤。他在一档哈脱口秀节目当中说道，所以说他这个人啊非常的坚持啊，他认为秋裤呢是一个丑的代表。 10 years ago， 苏芒 chief editor of fashion magazine 哈，是一位时尚的杂志的主编， claim long underwear destroys fashion， 那么秋裤毁坏了，破坏了时尚，用这个词 destroy， 这个词 destroy fashion。 I never allow people around me to wear long underwear， 我从不让周围的人呢穿秋裤，后面用了这个 wear long underwear。 Sue said on a talk show 哈，在一档脱口秀节目当中讲到了这一点哈，认为秋裤呢很难看，但是啊，那些不能忍受寒冷穿上秋裤的人觉得自己呢很土。年轻人认为只有老奶奶才会穿上秋裤，他们呢不管天气多么的冷哈，也不愿意呢穿上秋裤，他们认为呢秋裤呢实在呢影响这个美观，因此啊，这些人非常的固执，非常的坚持。 As a result, those who cannot bear the cold and bow their heads to long underwear， 后面出现了那些人哈，有一群人呢他们可能更关注的是自己的健康，他们呢不能够抵抗寒冷，因此啊，他们把头低向了，我们说这个秋裤，这是直译了 bow their head， 这个 bow B-O-W 表示把一个人的腰弯下去哈，低头，那么表示这个人屈服于某件事情。这里面讲的这些人呢屈服于秋裤，他们认为呢我一定要穿上秋裤。那么今天的翻译呢用的是 bow their heads to long underwear， 转译一下呢可以翻译成那些呢不能够抵抗寒冷，希望呢能够穿上秋裤的那些人感觉到 feel they are at the bottom of the fashion food chain， 他们认为呢是在时尚这个圈子当中最底层的这群人。这个非常直观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啊，用的是呢 bottom of the fashion food chains， 这个 bottom 这个词表示最底层最底端的这个意思， of fashion food chain， 一个时尚的食物链哈，时尚的食物链了。那么转译一下呢就可以翻译成在整个时尚界里面他们呢被看作是呢最底层的 the bottom。 Young people in China believe only grandmother wear long underwears， 只有呢老奶奶会穿这个秋衣秋裤， and refuse to wear it， No matter how cold it is, 不管天气多冷，这些年轻人都拒绝呢穿上这个秋衣秋裤。但事实上啊，秋裤呢是一个舶来品，在清末传入中国。In fact, long underwear was imported products, 是一个进口的哈，引进来的一个产品。It was introduced to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它在清末传入中国哈，用这个词呢 ,it was introduced, 我们讲过了，表示引进哈 ,be introduced, 它不是介绍，而是引进到中国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在清末哈，这个末呢用的是这个形容词 late。几百年前在英国秋裤呢开始流行了起来，在16世纪的都铎王朝，亨利八世呢特别喜欢穿紧身的羊毛马裤和呢尖头鞋，这成为了时尚的代表。之后贵族们呢开始追风。 Hundreds of years ago in England, the fashion trend of long underwear began. 那么这个穿秋裤的这个时尚呢开始流行了起来。 The fashion trend of long underwear began.In the Tudor Dynasty, Tudor 哈、啊，就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王朝，翻译成中文呢是都铎王朝哈、啊，都铎王朝。Tudor Dynasty of the 16th century, King Henry VIII liked to wear tight wool breeches with pointed shoes. 当时呢，亨利八世呢喜欢穿紧身的羊毛裤和呢尖头鞋哈、啊，这里面这个尖头鞋呢用的是 pointed shoes, point.我们知道呢是一个点，后面加一个 ed 呢 pointed shoes, 什么有点的有尖的这么一个东西叫 pointed shoes, become a fashion icon, 成为了一个时尚的代表。Noble people tried to follow the trend, 贵族们开始了追风。但是啊，后来人们呢似乎意识到了秋裤的重要性，因为呢它可以呢让大家保暖远离疾病。同时一些电影明星喜欢穿秋裤。许多款式的秋裤呢都很好看，同时啊可以保暖。But people appear to be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long underwear, 意识到秋裤的重要性。As it can keep you warm and free of illness, 它可以让你保暖远离疾病啊，用的这个词呢 keep you warm and free of illness, 这个 free of, 我们讲过表示呢免除不存在的意思。在这里面可以翻译成远离这个疾病的困扰哈 ,free of illness. Some movie stars wear it. 一些电影明星也穿上这个秋裤。Many style of long underwear are good looking. 一些秋裤的这个款式啊也非常的漂亮了哈，不像原来的这个秋裤呢看起来又笨哈，有的时候呢又丑。现在的一些秋裤呢的的确确非常的时尚了，用的是 are good looking and useful for keeping warm.不仅呢款式漂亮，同时呢还可以保暖啊，因此呢它是一举两得了。所以现在的秋裤呢和原来的秋裤的大家的一个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了。好，因此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啊，不要等到感冒了才穿秋裤，一定要提前穿秋裤，避免呢让自己冻着。后面这个建议呢看看如何来翻译。 Do not wait until you get cold.啊、不要等到冷的时候呢才穿上秋裤。To wear long underwear.、啊、因此呢 ,do not wait, 千万不要等。后面的建议呢是呢 ,do it in advance, 一定要提前穿上秋裤。In advance, 这个词组 ,advance,A-D-V-A-N-C, 它作为名词表示提前量，前面再加上介词 ,in advance, 表示提前做某件事情，比如说安排某件事情，你就可以说 ,you can tell me in advance, 或者说 two days in advance, 提前两天告知某人，提前比如说一个月一年怎么怎么着哈，用这个词 in advance, and save yourself a chill, 避免呢让自己冻着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故事给大家再朗读一遍。Winter has come and temperatures are about to drop sharply in most cities in China. Many people in northern area had put on their heavy winter clothes to resist the cold, including 秋裤, also called long underwear or long johns in English. Long underwear is style of two-piece underwear with long legs and sleeves normally worn during cold weather. Due to its pronunciation in Chinese, people call it jokingly chill cool. When it gets colder in autumn, wearing one pair of trousers is not enough. So people will wear another pair of close-fitting trousers under the outside one. 10 years ago, Su Meng, chief editor of fashion magazine, claimed long underwear destroyed fashion. I never allow people around me to wear long underwear, Su said on a talk show. As a result, those who cannot bear the cold and bow their heads to long underwear always feel that they are at the bottom of the fashion food chain. Young people in China believe only grandmother wear long underwear and refuse to wear it, no matter how cold it is. In fact, long underwear was imported products. 100 years ago in England, the fashion trend of long underwear began. In the Tudor dynasty of the 16th century, King Henry VIII liked to wear tight wood breeches with pointed shoes, becoming a fashion icon. Noble people tried to follow the trend. But people appear to be realizing the importance of long underwear, as it can keep you warm and free of illness. Some movie stars wear it. Many styles of long underwears are good-looking and useful for keeping warm. Do not wait till you get cold to wear long underwear. Do it in advance and save yourself a chill.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英语绘本故事。今天的故事是小豌豆的故事。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am Jason.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Little Pea. 那今天Jason 老师想为大家讲小豌豆的故事。Before that,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 What is your favorite dessert? 那在故事开始之前呢 ,Jason 老师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最喜欢吃的甜点是什么呢 ?Ice cream and chocolate cake are my favorite dessert. 那 Jason 老师最喜欢吃的是冰激凌和巧克力蛋糕。所以我很胖哦。How about Little Pea? 那小豌豆最喜欢吃的甜点是什么呢? 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Little Pea by Amy Krauss Rosenthal, illustrated by Jen Kreese. 那这就是美国名家艾米·克罗斯·罗森塔尔的很有名的作品《小豌豆》啦。This is the story of Little Pea, Mama Pea, and Papa Pea. 那这是一个关于豌豆宝宝、豌豆妈妈和豌豆爸爸的故事。Little Pea was a happy little guy. He liked to do a lot of things. He liked rolling down hills, for example, super fast.那小豆子啊可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小家伙。他喜欢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儿。他喜欢这样飞快地从小山坡上滚下来，就是这样嗖super fast, 超快哦。He liked hanging out with his peoples. 嘿，小豌豆啊还喜欢和自己的好朋友们出去玩跳格子的游戏呢。He liked it when Papa Pea came home at the end of the day. Papa Pea would fling Little Pea off, a spoon high into the air, and Little Pea would scream, again, again. 那每天傍晚呢，当豌豆爸爸回家之后，他喜欢和爸爸玩一个游戏。豌豆爸爸把小豆子放进了汤勺里，然后把小豆子高高的抛入空中。每当这个时候，小豌豆就会尖叫着说：“再来一次，再来一次，我还要爸爸。”At bite time, Little Pea very much liked snuggling with Mama Pea and hearing stories about what Mama Pea was like when she was a little pea.那每天晚上到睡觉的时候呢，小豌豆就喜欢依偎在妈妈的怀里，听妈妈给他讲儿时的故事。But there was one thing that Little Pea did not like. 但是有一件事情小豌豆啊特别不喜欢。What was it? 那是什么呢？ candy. That's what you have to eat for dinner every night when you are a pea. Candy, candy, candy. 是糖果。当你是一颗小豌豆的时候呢，你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那就是每天晚饭呀都要吃糖果。糖果，糖果，还是糖果。哦，我的天哪，每天都吃这么多糖啊。Monday, red candy. Tuesday, orange candy. Wednesday, yellow candy. Thursday, purple and pink polka dotted candy. 哦，周一吃红色的糖果，周二吃橘黄色的糖果，周三吃黄色的糖果，周四啊要吃紫色和粉色带圆点的糖果。Friday, striped candy. Saturday, swirly candy. Sunday, rainbow candy. 周五啊要吃带条纹的糖果，周六呢要吃漩涡形的糖果，而周日要吃彩虹糖。Little P hated all of it. 小豌豆沮丧着脸，因为他实在是讨厌这一切，他不喜欢吃糖。If you want to grow up to be a big, strong pea, you have to eat your candy, Papa Pea would say. 可是啊，爸爸会说，如果你要想长成一颗又大又结实的豆子，那你就必须要吃掉你的糖。If you don't finish your candy, then you can't have dessert, Mama Pea would say. 妈妈威胁道说，如果你不吃完你的糖，你就不能吃甜点了哟。How many pieces do I have to eat? Eat 5 pieces and you can have dessert. 小豌豆就问呢，我要吃几块糖呢？ 妈妈回答说，你要吃完五块糖，然后啊，你就可以吃甜点了。Five pieces, he whined. Five pieces, they chimed. 是五块糖吗？小豌豆嘟囔着。 是的，是五块糖。爸爸妈妈异口同声道。Five pieces, he whined. Five pieces, they chimed. 真的是五块吗？ 小豆子又问了一遍。爸爸妈妈重复着说，是的，没错，就是五块。 OK. One, yuck, 吃一块好恶心的，不想吃。 Two, blatch, 两块，呸，真难吃。 Three, plack, 三块，太难吃了。 Four, 第四块了，我已经快哭出来了。 Five pieces of candy. Now can I have dessert? 五块都吃完了，现在我能吃我的甜点了吗？ 小豌豆赶紧问。Yes, now you can have dessert, said Mama Pea and Papa Pea. Little Pea couldn't wait to see what it was. 是的，你现在可以去吃甜点了。 爸爸妈妈回答道， 小豆子已经迫不及待地要看看今天的甜点是什么了。 Spinach, squealed Little Pea, my favorite. 哇哦，原来是菠菜。小豌豆大喊大叫着说，这可是我的最爱。 哇哦，菠菜。Little Pea licked his dessert plate clean. 那小豌豆啊，把他的甜点盘子舔得干干净净的。 Yum, 好吃。 Yum, 真好吃。Extra yum, 真的是美味极了。And they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那之后呢，小豌豆一家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The end, 故事讲完了。 Wow,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这可真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啊。宝贝们，你们会挑食吗？你们会不会特别喜欢吃糖果呢？那这个故事委婉地告诉了我们，